要太早离开我，世界已经太寂寞，我不要这样过，让我一次爱个够，给你我所有，让我一次爱个够，现在和以后， 多深？ 打动我的心，深深的感情叫我思念到如今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许个心愿呀，人人生活好，社会繁荣将万事多吉祥，趁着那好时光呀，努力去开创，勇敢向前闯，成功的在望。 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今年开吉利，今年更吉利！吉利汽车恭祝全国500万车主新春快乐，百万销量品质见证，新春特惠购，抢现车，抢年货，抢红包，购车补税送大礼。详询沃德龙鼎吉利 4S 店8030-8588。 雾霾，雾霾太可怕了。 快安装华慧家新风空气净化系统啊，不开窗换气，除雾霾各种有害气体。 华慧家，回家的感觉真好。京东、苏宁等各大网站有售，凡99听众订购还有好礼相送，请加微信号华慧家新风系统首字母。

心愿，祈求安享四人间。你求神明作美，早思良缘，盼望好梦早日实现。而求五谷丰收，露出兴旺，吉祥如意，好运延绵。再求我的家人亲戚和谐，岁岁年年直到永远。诚心诚意如庙殿，鲜花水果摆案前，手举清香许心愿，祈求安享四人间。

岁岁平安福满门，人人同期望， 人人同期望， 正财横财满家园，三阳开泰，好运跟着来， 好运跟着来， 三阳开泰，人人的开怀， 人人的开怀， 新年充满新希望， 来迎新岁，迎新送旧又一年，三阳开泰好景象，风调雨顺过百年， 迎春花开遍， 迎春花开遍， 良辰美景乐无边，张灯又结彩， 张灯又结彩， 祝贺万事吉如 求我让你看不清楚，你说我害怕在爱中迷途，舍不得你哭，如果是我让你觉得无助，让我告诉你我对这一切有多在乎， 如何证明我真情的吻，才能呵护你脆弱的灵魂，我愿用生命阻挡任何能伤害你的人，就算被冷落，就算犯错，我都不走，闪躲，我愿陪你直到最后，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 至少我尽力而为，相信我， 证明我深情的吻，才能呵护你脆弱的灵魂， 我愿用 生命阻挡任何能伤害你的人，就算被冷落，就算犯错，我都不走， 我愿陪你直到最后，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 至少我尽力而